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之际，罗马尼亚的《罗马尼亚工人报》9月5号载文称颂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不可磨灭的建国业绩。